大家听了这么多关于历代奉行与毁谤玉历宝钞，因而招感功德与果报的故事，是否对玉历宝钞升起更高的敬意与信心，而愿意真心悔改今生曾经犯下的过失呢？现在，我来说一个跟忏悔有关的感应故事。在宋朝时，有位普安祖师，他是个显密双修、有大神通的著名高僧，为当时人民所敬仰。当时有个虔诚的女信徒常去听他说法，她的丈夫是个屠户，也想抵拜普安祖师修学佛法，答应妻子要改业吃素，要求妻子引荐。妻子引他见了普安祖师。 你是个屠夫，杀业太重，能完全听我的吗？如果不能，就回去吧。 我一定改业长素，奉佛修法。 好，你现在回头看看。 他回头一看，见有许多他所杀的畜生、牛羊、鸡鸭等等，个个眼睛瞪圆，凶光破漏，吓得他赶紧给祖师磕头，哀求祖师收为弟子。祖师就传戒传法与他，收为弟子。他再回头看时，这些冤魂不见了。从此他弃业改行，终生如素，精进修法。这位屠户的改变，正是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写照。最后在《大圣大集地藏十轮经忏悔品》第五有一段佛陀的开示，与大家互勉。 佛说有二种人，名无所犯。一者秉性专精，本来不犯；二者犯以惭愧，发怒忏悔。此二种人于我法中名为勇健，得清净者。 在无量无边的法门中，归结到最后是忏悔法门。忏悔是佛法修行最重要的一个科目，不隐瞒自己的罪过，这叫忏。悔是后不再造，忏悔不是追悔，不要去怀念过去那些罪业，所以千万不要在佛像面前诉苦，我造了什么什么罪业，佛菩萨请原谅我。你这么做是在佛菩萨面前又造一次业，这是罪上加罪，你的罪业永远消不了。佛教给我们要常常细念佛菩萨，使这个罪业的印象慢慢淡掉，慢慢的就消掉了。所以说念佛拜佛是最好的忏悔法门。你念阿弥陀佛，你的心纯善无恶，这是真正的回头，真正的忏悔。一个恶念起来，马上阿弥陀佛，这个业就忏掉了。所以念佛是真正的忏悔。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念诵忏悔发愿文。忏悔发愿文：无始劫来被我伤害过的一切众生，请接受我的忏悔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请原谅我。我由于迷惑颠倒，造作种种身口意恶业，有意无意之间得罪、伤害，甚至杀害你们，令你们遭受种种折磨与苦恼，我感到非常惭愧与抱歉，真诚地请求你们原谅我，给予我改过自新的机会。从今天起，我会谨慎防护自己的起心动念、言语行为，努力断恶修善， 改邪归正，勤修一切善业，爱护一切众生，并将所做的一切功德回向给你们。愿大家都能离苦得乐，破迷开悟，闻经念佛，往生净土，圆成佛果。我忏悔无始劫以来道僧切悟善谤正法，毁坏三宝，起诸邪见，忤逆十恶，破斋犯戒，不孝父母，不敬尊长，不忠不信，无义无礼，寡廉鲜耻，残忍冷漠，冲突偏私，牵令嫉妒，贪欲嗔恚，愚痴傲慢，多疑不信，放逸散乱，如是等一切身口意恶业，足以令我堕入地狱，千刀万剐，煎熬苦毒，堕入恶鬼，饥饿难耐，幽暗恐怖，堕入畜生，鞭挞劳役，屠宰血污。今日万幸得闻佛法，明了因果不爽，不畏三途苦报，诚心忏悔，发愿改过。愿从今起熏修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因果教育、圣贤教育，从自身做起，成为大众榜样，护持弘扬，勿遗余力。祈求三宝加持，祖宗保佑，令我烦恼日减，业障日消，福德日增，智慧日明，普于法界众生，信愿持名，一向专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同生极乐，共证菩提。回向文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